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有时候是一段音乐，有时候是一种味道，有时候是一种熟悉的曾经爱过的事情回到了你的生活中，它都会让我们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像这个晚上当你听到追光者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年在星期五的晚上，我在晚上九点到十点钟为你送歌的时光。现在其实也没有改变，不同的是它的出现的时间不再那么固定了，不是每个晚上九点到十点钟，而是变成了我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每当南左不在的时候，我就会回到了当时的点歌主持人的角色当中。今天晚上呢，要来帮你送歌，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全新的互动平台，就是听听 FM 南左女右的聊天室。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是在看着奥运频道，关注着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这一次的奥运会是延迟了一年，这一次的奥运会在开幕式上所有的运动员是戴着口罩，这一次的奥运会是离我们最近，而且时差只有一个小时。如果是换作过去，没有疫情，没有我们这次的洪水，我相信我们会以更加开心的状态来迎接这一次的奥运会。但现在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我们14亿人也会共同祝福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可以在这次的奥运会中取得好的成绩。看着那熟悉的，应该是五年前我们了解过的那些运动会的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此时此刻真的很想说，生活里还是因为有一些带光的事情和人吸引着我们往前冲，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眼下的黑暗还有不愉快都只是暂时的，让我们充满信心的去迎接以后的以后。 是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 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 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生如夏花，在7月23号星期五的晚上，在看着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没有现场观众的开幕式，我脑海中想到了这一首《生如夏花》，在夏天的晚上，也带给所有正在听节目，可能在路上没有办法看到开幕式的朋友，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8号，奥运会的比赛呢，将会每天都会有精彩上演。也愿你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尽管这是一次很艰难的聚在一起的奥运会，但我相信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还有比赛的那种世界级比赛的水准，一定会让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为之振奋，也会让我们真的因为疫情这么久以来都没有看到这么大的比赛的现场而感到有希望。体育带给我们希望。同时呢，各位听友也拜托你，如果在此期间也燃起了你的运动的兴致，一定要参加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的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在你的 APP 中找到北京时间，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下面呢，爱得更久点，我真的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里送歌了。下面这首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还会看新浪微博中你们发给我的小纸条小作文。上周五是男左女右的14岁的生日，我收到了很多的小作文，我一直想哪一天静下来的时候好好的写一篇文章，但有时候又一想，要不留着明年吧，15年我要写一篇长长的暖文章。 世界忽然变心，忽然很安静，无助的我一秒间失去重心，让天使生气，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也许该要真的相信，有真爱叫远远关心，却又哽住呼吸，我有狂奔，有不离，有个梦去想你，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嘲笑我没半点权利决定，我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越懂才越有勇气前世的想你，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也许应该要真的相信，是有种爱叫远远观 心痛，却又哽住呼吸。 郭采洁后来演了很多戏，也唱了一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在我心中至于郭采洁最 YYDS 的歌曲，诚实的想你。这是很笃定同时也很有态度的我想你，并且告诉你，这就是我的诚实和我对这份感情的尊重。可能忙碌的生活还有一些理性的时刻，让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份想念告诉对方，或者是用一个图标，用那么多的动图来轻描淡写的表达了一下。但如果在晚上还想通过收音机用这种复古的方式送上一份神秘的祝福，我还是非常愿意帮助你的。方法也很简单，就在你的手机当中找到听听 FM， 在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然后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你可以悄悄话告诉我，或者是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任何一条下面，或者是私信我，我都可以看得到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伟朋友点播的，他说无意间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原来你还在这里。有时候觉得听广播或者听你的声音，就是我青春的一种特殊的怀念，所以可以在周五的晚上送上怀念青春吗？ 那时的我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清晨，滴滴答答的秒针却留不住一个黄昏。曾经的爱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牵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是我们俩这么多年来一个小小的浪漫的夜晚。 太阳晒得我， 其实当时在听你节目的时候我们并不相识，后来发现原来我们在青春的时候做过同样的事情。 下雨下的， 所以说啊，有缘的人兜兜转转都一定会相遇的。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是单身的话没关系，你往后一定会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爱听这档节目的，能够好好的爱你的人。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咯。 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唱过，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因为默默出差，所以呢，我一个人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你熟悉，可能也好久没有来过的地方，为你送上一份又一份的祝福。如果你也想为亲情、友情、爱情送去祝福，也想为河南送去祝福，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我愿意用音乐和你一起祝福。Hey， 月光下的你，是否在寂寞夜里回忆过去和你微笑的眼睛，在我脑海里挥之不

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啊，来吧，再出来一次，我都会没有明天的会或者找到你时间。 单依纯翻唱的 Forever Young， 她的声音总是有一种马上就要哭了的感觉，可这好像年轻时的自己啊，听这首歌常常是像和那时候的自己有了一个和解，原谅了自己的天真，同时也羡慕那时的天真，因为真，因为不怕输，因为敢往前冲，这是需要勇气的，而往往人越大，考虑的越多，顾虑越多，似乎勇敢也就越少了。所以下面这首歌我们要为这位女听友送去勇气。 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星期五晚上的特别版男左女右。因为男左周一到周四的夜间在家休息，然后陈默呢，星期五他本身也有白天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出差，所以我一个人陪着你喽。 艳阳天，花园，汗湿他的脸，纯真是我17岁挂念那男孩，亮晃晃时间，拉着青春跑，跑过了午睡醒后操场的喧闹。找到四叶幸运草，他给我万分之一的缘分，多奇妙，爱星星的微笑，在我掌心里轻轻飘。只想想幸福就是爱情的全部，那天一阵烈日，一阵大雨，一阵的下午，他的汗水渗进土里为我绽放新的礼物。 这的事早已经模糊，

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模样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阅读人海，做一朵温暖的浪花，让我们越 毛不易总是在云淡风轻中把你有时候觉得很紧绷的情绪唱得很松弛， 就要出发，有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向着海的方向， 人海茫茫，能够相遇相识还能够相交，这是多大的缘分。包括我们在此时此刻守候着一档节目，听着收音机里的歌曲，这一切也都是茫茫人海中属于你我的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很愿意帮你把你的心里话在电波中放大。这首歌是来自听节目有十年的老听友点播的。 长长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朋友，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握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借着也找不到，你眼中闪烁和面无边的温柔，那波光在烟火，在无声之中你握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说你会怎么说，在无声之中你握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你一

把这首歌送给在月光下听广播的你。你看着月亮，你愿意给自己一段轻松的、可以把很多事情都看开的时光，这就是对自己的奖励。每天都很劳累，每天的压力也都很大，但最起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拥有希望，拥有可能。继续来为你送歌，这首歌也是一位听友张晴点播。 如果世界没有你，如果答案没有题，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真心总寥寥无几，繁星也含蓄，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长在皮肤的名利，心动轨迹得转心意，因为你这几万一算计，这爱情是注定，一长一短一平，那都是你，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这一杯一喜一醉一起生生不息，美得无与伦比。 在点播节目中，你听到的每一首歌，它都承载着送歌人和听歌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赏味人，他们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故事。此时此刻22:25:47，我们也要带出第30段的最后一份祝福，来自黑笔田馥甄，皆可。第40段见喽。 什么梦？

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世界的门，这是一首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歌曲，在星期五的晚上，在北京音乐广播，你听了很多年的电台里，再一次送给你。下面我们要带出的这首歌名字叫像鱼。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鱼的记忆真的好短暂啊。人如果能够学会忘却，快乐就会多一点。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它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

向我挥手臂，啊，乘一条船离开岸边600里，风平浪静，萤火虫飞来飞去，哦，乘一条船、啊、离开岸边700米，风平浪静，星河流往东方去，哦，乘一条船800米，月光弯弯，吊起两位小石板，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乘一条船。南风吹起爱的言语，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茫茫海天，因为你才跟不及，哦，乘一条船800米，无人知我爱着你。 我们该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同时也该拥有生活里这样风平浪静的时刻。人不能永远的往前冲，我们也需要给自我来一次安静的休整。22:5401秒，此时此刻呢，也要结束本周男左女右的相伴了。谢谢各位一周的陪伴，尤其是在聊天室当中每个晚上都会光临的各位好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每个夜晚的长情的陪伴。那今天呢，要格外的表扬一下在点赞助力榜上名列前三名的 Alice32 金同学 Today， 谢谢你们。同时呢，3017广播星、麦田守望、袁玉媛都是一直以来真的很长情于男左女右。下星期一晚上10点，我和叶谦会再次回到直播间，在这里呢也特别的要祝福我们所有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们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当然希望中国队啊，我们的奥运健儿们能取得好成绩，同时也是再次一起祈福河南能够早日度过难关，也愿大家可以通过各种你能够找到的途径为灾区的人民献上一份爱心。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毫无疑问还是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一定会放的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送给你吧，送给那个善良踏实一直不断奋斗努力的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在